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 DJ 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节目会着重来分享第1090期的榜上排名情况。那我们首先就进入到揭榜专题时段， 汇集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一招揭晓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揭榜专题时段。 今天首先关注到的是第1097榜单的榜上歌。首先我们来通过一段小小的公告牌了解一下排名情况。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第14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13位，王子，不期而遇。 每一次相遇不止两重结。 第11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第10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大不怕的背谁。 第9位，黄若曦，这世界总是劝我不要放弃。 存在你我的踪影。 第8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安静的夜晚总是让人想象。 第7位，周深，绝恋。第6位，于丁义，中国起点。第5位，李宇春，轻浮。第4位，黄明昊， New。第3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努力。 第2位，熊猫糖，大惊小怪。 Stand up for me babe、oh, 哎呀呀呀 oh, 本周冠军曲目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本期榜单一共是有10首歌曲上榜，1/3的榜位进行了更新。那首先这一首是上周是以第12名的成绩上榜，本周下滑到第15名，时代少年团这首《小小孩》。 小小的梦沉落于无止境的海，小小的鱼有尾巴随海流漂白， 小小的苹果会在梦里掉进我，小小的身体夜晚无声息醒来， 小小的遗憾夜里滋长又变坏，小小的成就变成曾经的感慨， 小小的世界要用汗水灌溉，小小的小孩有多少对自由的期待，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小小的小孩和结果去拨云日开， 小小的小孩依赖你给予的青睐，小小的小孩会慢慢变乖，小小的小孩会让自己变成大男孩，小小的小孩会站在他自己的舞台，小小的小孩需要点空间绽放光彩，小小的小孩会变得越来越厉害， 小小的声音路过家乡的孤单，小小的感官怎么可以被点燃，小小的梦想永远不会变暗淡， 小小的笑容来对抗疼痛与难安，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小小的小孩和结果去拨云之开，小小的小孩依赖你给予的信赖，小小的小孩会慢慢变乖，小小的小孩会让自己变成大男孩， 变成大男孩， 小小的小孩 是时代少年团今年发表的首张全容量专辑《五项之年》，这样一首主打歌曲，温暖又励志的《小小孩》。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小鬼在五月份推出的一首生日单曲，目前已经在榜八个星期，当之无愧成为榜龄最长的恒星歌。小鬼这首《拜托了世界》。 就当你在我的世界里，就注定我们的遭遇是太危险却憧憬的场景而已。我的想法子与你重温，不就是痛吗？多想愿望成真，你愿意留下不伤人的口吻，却比那刀片还在。 Yeah. 有没有爱过我，请说你爱我，算不算爱过，有谁来爱我，有没有爱过我，请说你爱我，算不算爱过。 就能看见自己。可能是前世太过去的一起，才得以换来此生不期而遇。缘分从来无声无息，却有迹可循，找到我就能找到你。 这首深邃而沉静的《不期而遇》来自杭州一位从幕后到台前的创作歌手王子。那这首歌呢，在本期成为第一首亮相的劲榜新歌，首周第13名。 好像时间约定了，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之前在我们中歌榜上取得了好成绩，目前在全球榜上位列第11名，这是孙楠周深一起在奥运会期间推出的这首《中国加油歌》。 gonna clean up my mind. Gonna take my breath away. 陪谁埋进了眼眸 ，Heartless， 谁关心我这被隐藏在岁月点亮最耀眼的光？也许我。 来自于 Tia 袁娅维 Emo Whiskey 月亮上跳舞，这首歌曲上周空降季军，本周下滑到了第十名。在驾驭这类歌曲的时候，袁娅维的演唱非常加分，迷醉而慵懒，感受到了在月亮上跳舞的这样一种状态。接下来又是榜上的新歌，排在第九位 Ribbon 黄若曦，这世界总是劝我不要放弃。面对成长过程当中的种种波折和考验，一针见血地袒露出每一次重创之后的心情。 别放弃，我爱你，要相信自己，就算我快窒息，依然要继续，血淋淋却还是控制住回忆，演着谁的剧本，我跟自己保持着距离。当乌云吹星星，终究看不清，我可以不可以，为何要迟疑，雨下过会放晴，说明了勇气是不变的定律，放心睡去，天亮会继续，这世界总是劝我不要放弃，我却忘记问我自己，可以吗？如果是你也会有勇气，反正一切都不确定，

回首过往，记得有一天他徜徉海浪，用身体歌唱。晚安正在受伤的人，晚安喜欢音乐的人。 今年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也是他的个人首张同名专辑，用名字来命名的苏运莹，我们可以听到他的音乐气质当中也变得更加的内敛。那刚刚这样一首歌曲叫做《夜色》，让人思考，有一种静谧的陪伴感。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本周榜单的火箭歌，也在有三分之二榜上歌换新的这一期榜单上有如此大的升幅，也是相当不容易了。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上周第十三名进榜，本周排在第七位，这是周深所演唱的《绝恋》，也是他为古装剧《千古绝尘》所演唱的主题曲。 熟悉剑一月，此 首路途且行千年，一首换一夜，换不醒来奈何天的眷恋。如幻亦如电，无离亦无解，只为曾经临行一眼，无悔自相恋，哪怕一人相 前的苏打绿，现在的于丁蜜。在月中，于丁蜜推出了全新专辑《池塘怪谈》，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专辑当中的《终点起点》。 旋转吧，我的宇宙。 奇幻感觉的终点起点，新歌上榜第六名来自于于丁蜜。接下来新歌上榜第五位，这是之前在我们北京方面中国榜在内多家主办电台榜单上都有非常好表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宇春这首《轻浮》。这首歌曲是在七月底发表，创作在去年的年初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而这首歌曲也记录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视到的小确幸、小幸福。 隔壁小孩哭了笑了，蹒跚咿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叶，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惑宛如你的眼眸，我们漫游在你的眉宇之间，全世界只剩我们两个，就连呼吸都是炙热。我的眼睛变成一部相机，用来记录爱你是模特。 没有人能像你一样若即若离的感受，就是开始心跳的感受。没有人能像你一样一个眼神就足够，就是至死不渝到以后。 I don't wanna say anymore， 着迷你身上的味道，等你的微笑如玫瑰盛开，是 just smiling not to you and me。 一首深情又有趣的情歌，歌名叫做 You， 来自于黄明昊。继续来关注榜上歌曲，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是上周的空降亚军，也是本期榜单最后一首非上榜新歌，我们就来听李荣浩这一首致敬经典港乐的《纵横四海》。 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熟读过几本，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无助，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 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法一早一晚一归宿。情感书理论熟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 It's show time. 看天下大观看世界，银河系太阳穴，等你收拾起见别收敛，胖一点更抢眼。 穿过我也算不错，穿得过证明没错。 你觉得古怪，我觉得你很缺爱。 拿出自信才能占领， 进化尺寸的心更流行。 是谁规定的男生腹肌不能一整块？ 奖励替代。 像也飞得起来， 江湖般的气场，三个角的形状，生活由我转账，我管你怎么想， 我比你更干一点，也比你更黑一点，不胸贵一点。 Stand up for me babe， 哦哎呀呀呀，哦停不下来， 哦欲望的梦要拆。 Oh yeah， 哦、oh、 豁出去你才豁得出去，整个天才不在乎身材， 为什么 我在吃什么穿什么？ 你编织的用词不是写我的字。 我靠在头顶中喷在虚的园中出来， 再经过的时间也挥霍，只要能圆满我。 等我再学会勇敢，很我才觉得浪漫。 你觉得古怪，我觉得你很苍白。 解锁自信才能占领， 一毫克的天性足够让你上瘾。 是谁规定的女生的裙摆不能太短？ 丢开批判，坚持喜欢，好看是给自己看。 丈夫般的气场，三个叉的心肠， 生活由我转场，嘈杂的嘴闭上。 我比你更干一点，也比你更黑一点，迷人的危险。 Stand up for me babe， 哦哎呀呀呀，哦停不下来， 哦一万个梦要拆。 说什么？ 你编织的用词不是写我的字。 感谢全宇宙感受那小星球，每一个 都耀眼，都耀眼， 每一颗都特别， 都特别，都特别。 哇哦！ 江湖外的气场，三个叉的西装，生活由我转场，我不寂寞东乡。 是在去年成团，在今年推出他们的团专，标题主打大惊小怪，来自于熊猫糖。这首歌曲呢也是空降亚军上榜，熊猫糖应该算是我们榜上歌手团体最年轻的了。那下面这一位则是最资深的一位，这首歌曲空降冠军，是刘德华出道40周年的这样一首纪念单曲《奉陪到底》。 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

上一道彩虹，才相信真实的梦，背上一道光荣，再和你破浪乘风，一沧海一浮游，一生没时间懵懂，不放手 黄霄云的《梦返》，也是在年初大热的《星辰大海》之后又一首温暖励志的单曲。之前作为火箭歌以单周最大升幅前进到了榜单前列，不过本周遗憾离榜。浏览了榜上歌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本周的离榜歌。下面这一首是上周刚刚回榜，本周再次离开，这是来自于李健的 Marina。 从拉丁语的大海概念延伸到了母亲和女性，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李健所演唱的 Marina。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能与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

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光，那乌云揉成团，像鲸鱼吻着浪，叫我和你去飞翔。人老乌鱼后老蛋，别跟丢了天空沙滩，挣脱回忆壮胆，裹着心的光很暖，与你有关，有梦就听得到，用爱呼应感叹，心里裹着光的人，世界很宽，出发就走得到，来世路不会被剪断。心的光很响，说了别慌，他说孤单很好，今年创造不满，心里裹着光的人，初衷不换，誓言让幸福老，带那些梦探索远方， 首位林俊杰圣所系列巡演画上句号的这样一首纪念单曲《裹着心的光》，在鼓励感谢所有歌迷陪伴的同时，在全球榜上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在本周遗憾离榜。 圣所的人在哪里？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余文文为主演电影《我没谈完那场恋爱》所演唱的主题曲《离开我》。这首歌之前空降冠军进榜，上周从第一名下降到第九位，本周直接离榜蹦极三连降。我们就来听余文文这首《离开我》。 丢掉你留下的包裹，丢掉照片中的你我，我听自己想有或想做，写与你无关系的情歌，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何挂念不可？ 我在激光继续拍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希望我可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这是之前进榜一周便离榜，上周重新回来停留一周之后又匆匆离开。这是来自香港地区的男团 Miro 这首 Boss。接下来这首歌最好成绩是到达了冠军的位置，而且上周的榜龄积累到了九个星期，成为恒星歌。本周离开，这是毛不易的《城市傍晚》。 城市的傍晚。 生活两了几颗，对你悄悄说。一片萤火，整个星河都被你捕捉，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在想什么？在想什么？你望着那朵，你说你也看到了我，是透明的。 这是来自于王源新专辑《夏野了》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和云文的《离开我》一样，也是有着空降冠军的身份，之后是步步下滑，在本周呢遗憾离榜。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所有离榜歌当中在上周当中最好成绩，孙楠演唱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这首《光荣与梦想》连续两周的亚军，本周从高位离榜。 东方启明，星光闪耀，电光石火，连乌云，振臂呼气，浓怒尽，浓怒尽，铁锥怒向九天。中流铿锵民族魂，烈烈红旗照日月，镰刀斧头说古今，光荣梦想壮歌一曲，天宇踏碎鸭绿江 Trends in Town， 全新角度汇集华语流行指标，全球榜城中潮流。 关注完榜上歌曲，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网易云音乐的最新音乐。我们即将听到的是音乐人吉他手 GJ 蒋卓嘉的全新 EP《鸡》当中，由陈珊妮作词，他和魏如萱共同合唱的这首《EY》，复古舞曲的风格，惬意又动感。 每日星座和一种直觉，都在期待新的情歌出现。大胆预测幸福的时间，大约在午后一点， 可能晚间十点前。 尽管一闭眼，也曾让人心碎，有一首抒情歌，害你哭了几年。 Let go， yeah， 再见别再见，分手的摇滚乐作祟，新的路线，勇敢放下起点。 Let go， 呜 呜，我亲爱的意外。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第十四位 Little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 拜托了世界，我不想我的再不再。 第十三位王子，不期而遇。 相遇不知了终结。 第十一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第十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大部分的背没有谁。 第九位黄若曦，这世界总是劝我不要放弃。 存在迷雾的丛林。 第八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安静的夜晚总是让人想象。 第七位周深，绝恋。 如幻亦如电，无力亦无间，只为曾经灵犀一眼。